那同学再忍耐一会哦，马上就可以结束了，在一个小时又多个五分钟左右呢，这个我们就可以把今天的这一些进度呢都告一个段落了，所以请大家呢继续忍耐一下哦，反正现在外面还在飘毛毛雨啦，上完课之后搞不好就没有雨了哦，各位回家呢也比较稍微轻松一点。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八页，刚刚讲到呢第四种的瑕疵形态和误写误算显然错误的这个情形呢，那把呢第一个争点呢关于所谓显然错误的概念呢用十六页以下七十二年司法官这个万年考古题呢跟各位探讨完之后，紧接着来看呢第二个争点所在，来看一下十九页，十九页中间这个考题还有二十页上面这个考题呢就是呢更正程序的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叫做呢其他裁判书类的一个准用或类推适用的问题啦。来，怎么说呢，各位啊，法条232条是说判决有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批头两个字就是判决，所以依照法条的文义解释，只有判决书有这种显然错误的时候才能够直接裁定更正，那如果是判决书以外的其他文书，譬如说裁定书或者是和解笔录调解笔录，笔录也好裁定书也好呢并不是判决，但是他们同样都叫诉讼上的文书，而这些诉讼上的文书呢如果有这些误写误算显然错的话该怎么办呢，严格的依照文义解释不能直接适用232，所以啊学说跟实务一致的见解呢类推适用，这一些其他裁判的书类呢如果内容上也有这种显然错误的话，为了简化就近程序起见，也不用在那边抗告了半天的都不用了，直接类推适用232条第一项，那么由法院呢直接裁定更正错误即可，这就是非常简单的第二个万年考古题呢其他裁判书类的类推适用的一个问题。好，这第二个万年考古题看完之后呢紧接着来看到二十页第三个万年考古题，也就是中间所看到这个案例更正的程序，来这个第三个万年考古题在考什么呢，更正错误的程序中需不需要再开言辞辩论调查事实证据，那么呢这个学说的见解呢稍微的乱一点，那不过呢目前为止呢比较呢通说的见解呢各位注记在二十页旁边，目前呢多数的见解认为啊法院呢原则上不需要再开言辞辩论，诶为什么，各位很好记啦，因为这个类型的定义就是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而显然错误就是任何人一望即知的错误，任何人一看就知道有问题，既然你的定义论上是任何人一望即知的错误的话，那根本没有必要再开辩论再开调查呢就应该可以很轻易的发现到这个错误了，所以目前为止多数的学者认为呢法院在做裁定更正程序原则上是不需要再开言辞辩论不需要再进行任何调查程序，那么这是呢目前为止呢通说的一个见解。好，那么这个问题呢看完之后呢紧接着二十页还有一个小问题，这个也很简单自己看，做成更正裁定的法官呢是不是要限于原参与制作判决书的法官，这个呢自己观念推一下就知道当然不用了，因为既然是显然错误它的定义就是任何人一望即知的错误，既然是任何人一看就知道的错误呢法院里面任何一个法官呢受理这个案件都能直接做成更正的裁定，不需要找到原本制作判决书的法官，不需要非他来做这个更正裁定不可啦。好，这个小问题呢附带请同学留一下。最后来看到第四个万年考古题，在二十二页第五个标题，更正的效力，那这个争点就比较重要，因为有一个判例叫同要同学稍微背一下，二十三页的七十九年台生字349号判例，这判例非常重要，请你红笔稍微标注一下。来，判例讲什么呢？ 裁定更正呢，具有所谓呢溯及的效力，溯及到原判决书送达时呢，视为已经发生更正的效力，所以各种法定期间通通不再另行起算了。这就是判例所称的更正具有溯及效的一个原则。好，一样，这个也很好懂，不要死背。什么叫溯及效呢？又是回归原始定义的问题。你注意在判例旁边，刚刚我们提到过，你要适用232条，前提叫做更正的结果不影响的诉讼胜败的认定，更正的结果不影响原判决的胜败。既然不影响原判决胜败的话，所以最高法院见解认为，当你更正之后呢，原判决各种的救济期间、上诉、再审、抗告等等的救济期间完全不受影响，溯及到原判决送达时呢，就已经开始起算了，绝对不会从更正的裁定做成后重新计算。所以如果你原本是3月1号收到判决书，你的上诉期间就只能计算到3月21号为止，绝对不会说因为你4月1号申请更正裁定，然后呢这个呢20天的上诉期间就从4月1号重新开始计算，不会了。这就是判例所说的更正裁定具有溯及效，溯及到原判决送达时呢，就视为判决内容并无错误，所以各种的法定期间、不变期间当然完全不会受到任何影响，都是从原判决合法送达时起呢开始计算。好，以上就是我们把232条的更正裁定这个制度它的定义还有法律效果的部分呢，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这是非常简单的一种瑕疵类型，你只要把一些琐碎的学理概念呢稍微在考前复习一下即可。最后第五种的瑕疵类型，来同学看一下24页，判决脱漏补充判决的制度。最后一种瑕疵的形态呢，233条补充判决，这也是民事诉讼法92年呢大幅修正的一个法条，所以你要对新法的内容呢稍微了解一下，顺便注意到一些学理上面衍生出来的一个万年考古题。好了，那么简单来说，补充判决呢，基本上来讲有5个万年考古题了，但是今天课堂上只会讲4个。因为第5个万年考古题呢是跟一步请求理论的关系，那这个涉及到一步请求的问题呢是我们过完端午节下下礼拜才会提到的，所以这第5个争点呢留到下下礼拜跟一步请求理论呢一起做介绍。今天只要看前面4个呢比较简单独立的争点。好，首先先看一下233条，什么叫做补充判决呢？这是立法者特别规定的第5种瑕疵的形态，诉讼标的的一部或诉讼费用的裁判有脱漏者，法院可以依照当事人申请或者自己依照职权呢就做成一个补充判决。念完了，所以先做白话文的定义。哎，什么叫补充判决啊？就是你这一份判决书有脱漏， 讲白点啦、啊，漏位判决啦、啊。来，什么叫漏位判决呢？譬如说，当事人甲明明是一诉主张两个诉讼标的，要求返还借款100万，还有呢给付利息10万块。但人家呢，老百姓明明是告两个诉讼标的，结果法官做成的判决书是借款请求胜诉，被告也要返还100万的借款给某甲。哇，但是利息要不要给呢？整份判决书都没有记载，显然法官可能累了，睡过头了后忘了写说呢，利息这10万块到底是有理由还无理由？整份判决书针对当事人请求的事项漏未记载，没有资质片语提及，这就是标准的裁判脱漏。那请问你了，依照立法者的观点，脱漏所造成的瑕疵当然要另行规定救济管道。为什么要另行规定救济管道呢？因为你脱漏绝对不可能依照上诉再审救济，因为上诉再审的前提是客观上至少还有一个判决存在，而你现在客观上是脱漏，根本不存在任何判决，根本不存在任何判决，如何认定谁胜诉谁败诉？你针对一个客观上不存在的东西，怎么样去上诉再审救济呢？所以想也知道，绝对不可能针对脱漏的标的去做什么上诉再审的动作，不可能的啦。既然不能上诉再审，那请问你能不能直接裁定更正？也不行啊，因为根本就是脱漏，完全没有裁判的意思记载存在，并不是显然错误，无从直接以裁定加以更正，所以既有的救济管道通通行不通，只好另外设计救济的模式。那这个救济的模式就是赶快亡羊补牢，请法官赶快补一份判决书给你，针对脱漏的标的赶快补写一份独立的判决书，然后赶快挂号寄给你啦。这就叫补充判决的制度，法律上非常好懂，反正遗漏了当然就是赶快亡羊补牢，补写一份判决书，针对遗漏的标的呢加以记载呢，然后赶快寄送给当事人。这就是第五种瑕疵的形态，裁判有脱漏以及伴随的救济方式，就是申请补充判决。那补充判决的定义就是赶快补一份独立的判决书送达给当事人了。好，那整个233条看完的听起来是非常简单，但是考点不少，算是国家考试里面的五大瑕疵类型里面命题率排名第一名的就是补充判决。来，那它有哪些考点呢？首先来看第一个考点，类型，也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做补充判决呢？来，补充判决最讨厌的地方就是散见在呢各个不同的法律里面。来，怎么说呢？同学看一下24页，对照一下233条。233条第一项法条只有说诉讼标的的一部或诉讼费有脱漏。看起来只有两种，诉讼标的的一部，像黑板上我主张两个诉讼标的借款跟利息，那其中一个标的利息有脱漏，这个当然可以申请补充判决，或者是诉讼费用的裁判有脱漏。什么叫诉讼费用的裁判啊？法院判决书的主文里面会预支由败诉的一方负担诉讼费用，所以判决书的立稿都会写原告之诉驳回，第二段就说诉讼费用由原告负担，或者被告应给付原告100万，诉讼费用就由被告负担，反正主文里面要依职权定诉讼费用的负担，那原则上是由败诉的一方当事人负担。那假设法官太混了，判决书忘了交代诉讼费用谁来负担的话，这一种的脱漏你要赶快下一个补充判决给当事人。所以依照233条第一项，脱漏的两种情形是诉讼标的有脱漏跟裁判费的记载有脱漏。 但事实上不以此为限。除了这两种的脱漏可以申请补充判决之外，法条还散见在394条假执行宣告的脱漏。那假执行制度后面讲到判决种类的时候会再详细说明。那你今天只要先了解假执行宣告，当事人申请假执行宣告或者免为假执行宣告申请，法院有疏漏漏未裁判者，准用233的规定。所以现行法的效果就是呢，假执行的裁判、假执行的宣告如有脱漏的话，法律效果也是呢，申请补充判决加以救济。这就是现行法规定之下三种的裁判脱漏的情形，选择题呢考的几率呢还比申论题来的多了。反正就是呢，诉讼标的、诉讼费用，还有呢假执行宣告有脱漏者，依照现行法的规定全部可以申请补充判决的动作。好，所以第一个类型的部分非常简单，你把法条的概念熟记下，这个选择提出的频率比较高一点啦。好，紧接着再看第二个，也是蛮简单的，92年新法的内容。来，92年修正后的这个法条呢，同学往后翻看一下27页，这些呢都是技术性的规定，很快的呢带同学看一下。第三个标题，92年民诉修正的重点就是呢，可由当事人申请或法院依职权为之。旧法时代呢，只有当事人申请的时候法院才能补判，但立法者认为这是错误的一个规定。因为各位请问你，裁判有脱漏，这是标准的法官的疏失，既然是法官的疏失，法院你自己职权发现就要赶快职权亡羊补牢了，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当事人申请这么被动你才下补充判决呢？所以新法规定，法院依照职权发现漏未判决，也要赶快呢做一个补充判决的动作，这是第一个修法的主轴，增设了法院呢可以职权呢为补充判决。那第二个新法修正的规范更简单，当事人申请补充判决，如果脱漏的部分尚未审理，要赶快开庭审理，如果已经审理完毕，那就赶快制作判决书，这是理所当然的一个细节呢，你看一下就好了。第三个最重要，请你打个星号，申请补充判决现在没有法定期限的限制。什么意思呢？你发现法院的裁判有脱漏，如果是10年后、8年后发现怎么判呢？那么呢，旧法时代有法定期限的限制，旧法时代你要申请补充判决要在20天内申请，非常不合理。理由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裁判有脱漏，这是可归责于法院的事由导致的，那为什么不利益要归由当事人，当事人要受20天申请期间的限制？这被学者骂到臭头，法理上完全欠缺正当化的基础。所以骂久之后，这次新法就改的，你现在申请补充判决完全没有任何期间限制，你高兴的话20年后发现20年都可以申请补充判决了。这是呢第三个修法的重点。那么很简单的把这个92年新法的主轴呢就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第四点、第五点呢，这个请你自己看，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技术性的规定，你对照着法条呢稍微瞄一下就 OK 了。那29页第四点也是一样，补充判决的性质呢是一部终局判决，就像黑板上提到的一个基本观念了，你申请补充判决，法官是赶快做一份独立的判决书。这边呢，立法者只是要跟同学强调，补充判决本身是跟原判决各自独立的两份判决书。那这个选择题也考过，同学不要说法条没有我就不会了哦，有些东西没有你自己脑袋转一下，观念都通得了了。诶，什么意思呢？强调补充判决是独立判决，重点就是呢，两个判决的上诉期间是各自独立计算。像你原本这个借贷的判决是3月1号送达，那上诉期间当然就是从3月1号起算20天。那你发现利息有脱漏，申请补充判决， 法官拖拖拉拉6月1号才送达这个补充判决，那补充判决的上诉期间当然就是呢从6月1号送达时呢独立计算20天，非常基本的观念，因为强调重点就是这两份判决性质上各自独立，所以诉讼法上各种的法定不变期间当然也各自独立进行了。好，这就是29页第四段文字呢所要强调的一个重点。那30页补充判决的管辖法院，这个也是请同学呢自己稍微看一下，30页也是一样，这个书记官考试呢曾经考过一个名词的概念了，判决的更正跟判决的补充呢有何异同点。各位啊，你书记官问答题的考法就是考你背这个表格，不带一项一项念，这个你自己看一定看得懂啊，回去有空花个三分钟对照一下判决更正制度跟补充判决制度的异同点，这个叫问答题的考法，但是律师司法官一定考你实例题的考法，所以注记在30页这个表格旁边，对应到黑板上呢就是我们第四个考点，判决更正制度跟补充判决制度的比较。如果考你问答题还简单，反正就把法条拆解开来对照一下就好，这个你自己参考30页的表格哦，不再浪费时间带你重念。要讲的是实例题的考法，律师法官反而流行的考法呢是在各位书上的往前翻，来翻到19页，19页呢更正判决章节里面这一段的文字才是重点。那律师法官典型的考法是各位19页呢阿拉伯数字第二点概念比较，还有第一点呢最高法院41年台抗制61号判例，所以重点是在整个19页最高法院41年这个判例呢衍生出来的一个理论。好，各位看判例怎么讲，判决误写误算类词显著，法院可以裁定更正，这是232条规定，然后就让你画起来。所谓显然错误是指判决中所表示的跟法院本来的意思不符而言，然后那句话请用红笔特别画一下，故判决理由所表示的意思在主文中都未表示者亦属显然错误，就这句话请用红笔或荧光笔画起来，再念一遍，最高法院判例说理由栏有写但主文栏没有写的话也算是232条的显然错误，可以直接更正。念完了什么意思呢？各位回到黑板上，律师法官唯考过的考法是这样，他考你比较深入的法学概念的比较。啊，什么叫深入的比较呢？各位你回到黑板上就是考你排列组合的游戏，所以请你把黑板上这个排列组合的表格呢注记在你的书本旁边。来，什么样排列组合的游戏呢？各位都晓得判决书有两个栏位，一个叫主文栏，一个叫事实理由栏。好，那差别在哪里呢？主文栏就是呢只有呢记载胜败的结果，那事实理由栏呢就是呢详细的交代胜败诉的理由，这个叫做呢判决书的一个格式，先有主文栏再有事实理由栏，主文栏只是很简单的做胜败的预知，譬如说原告败诉，原告之诉驳回，或者说原告胜诉，被告应返还100万，所以主文栏的意思就是我只有单纯记载诉讼胜败的结果，那至于胜败的理由呢则是写在事实理由栏中，法院会呢详细的推论 为什么胜诉以及为什么败诉。好了，在这个前提之下，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呢？各位请问你，如果今天考题说，看一下黑板上这个例子，当事人主张借款请求跟利息请求，法院审理的结果呢，利息的请求没有做裁判。好，重点来了，漏位裁判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叫做准览跟事实浏览都没有记载，什么意思啊？利息这个标的翻遍整份判决书，从第一页翻到最后一页，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这个叫准览跟事实浏览均漏位记载，两个栏位都脱漏，这个才是典型的233条第一项救济的方式，叫申请补充判决。好，那可是如果是第二种情形，判例就登场了。如果考题说利息这个标的主文里面没有写谁胜谁败，但是呢我翻判决翻得很仔细，理由栏有一段提到说原告的利息请求有理由，理由栏有提到说利息这个标的胜败诉的记载，但是偏偏主文中疏漏，这时候最高法院说，如果只有单纯主文栏脱漏，这个叫做呢误写误算的显然错误，救济的方法居然叫申请裁定更正，不是申请补充判决。所以判例的见解认为，补充判决的裁判脱漏一定是主文跟事实理由栏都没有写，这个才叫脱漏。如果是主文没写，事实栏有写，这个不叫脱漏，这个叫显然错误。所以救济的管道是232条第一项。好，紧接着再往下看，当然有第三种排列组合。如果黑板上这个题目改成利息这个标的主文有记载哦，主文有写原告甲败诉，我甲就很郁闷，为什么判我败诉呢？我想知道理由，想知道原因，整份判决书翻完的片关事实理由栏均无记载为何败诉，反而形成了主文有记载事实理由栏漏未记载的情形。这种的瑕疵很抱歉，既非232又非233，它是下册我们上诉审程序会教到的469条第六款明文规定，判决不被理由构成法定的上诉事由。所以第三种的排列组合，第三种的瑕疵，在诉讼法上的效果反而叫做判决不被理由依上诉救济，形成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救济管道。所以这就是呢黑板上所列的第四个考点，跟232条的概念比较，日司法官考试流行的排列组合的一个游戏。所以说啦，整个的19页跟30页这种概念比较的考法呢，同学注意一下，有可能考你问答题，那你就把30页的表格看清楚，那有可能考你实例题，19页判例所衍生的相关理论对照整部民事诉讼法制度之间的一个异同点。好，这是呢黑板上所列的第四个考点。那紧接着最后剩下的一个最重要的考点，第三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各位呢你翻回到你的书本来看一下呢，25页81年司法官这个考题，我们就用这个考题呢把整个判决脱漏的章节做一个结束，同时也把整个第六章的判决概论的重点呢全部都画上一个句号。81年司法官是整个补充判决制度里面最常考的，那也是同学最困惑的，因为这个题目的解答你又发现宝成解的怎么跟高点又不太一样，所以你又在问到底哪一家补习班的答案对，没有对错啊，今天上完课之后就不用再问谁对谁错了，因为你观念清楚的话就很清楚的知道为什么会有解答差异。来，这个争点在考你，当事人脱漏时得否申请补充判决。24页刮胡4出题字的部分，主办合并共同诉讼中 当事人漏位裁判者是否得申请补判？哎，什么意思啊？来，你看一下黑板上好了。我们直接请你看81年司法官这个题目。保险法跟票据法开课的同学都有看到哈，那我们就先擦掉一下喽。这种题目的考法叫做结合我们呢之前教过的共同诉讼的理论跟补充判决的制度，把两个章节结合在一起设计出来的考题，比较深度，所以专门拿来考律师司法官。来，那这两个考点怎么结合呢？各位，81年司法官只有考前面两个小题，第三小题是我们请同学补充在这个考题旁边的，要讲就一次完整的帮你介绍完，所以呢增列了第三个考题了。来，什么意思呢？这个观念就是在考同学，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共同诉讼，先看第三小题最简单的，假列债务人跟保证人为共同被告。哎，同学啊，这个叫普通共同诉讼。如果今天是普通共同诉讼的情形，我考你当事人有脱漏。什么叫当事人有脱漏啊？甲明明是呢告债务人跟丙一起列为被告，结果接到判决书的时候，法官只有判说债务人你呢要返还借款100万，保证人到底要不要履行保证责任，整份判决书一个字都没有提到，所以保证人对于被告丙的部分判决有脱漏。请问你此时得否针对被告丙的部分申请补充判决？各位，考点在哪里呢？法条的文意解释233条第一项跟394条只有说诉讼标的、诉讼费、甲执行三种有脱漏才能申请补判，依照法条文意解释并不包括当事人脱漏的情况，所以你针对其中一个被告丙漏位判决，这个叫当事人脱漏，严格依照文意解释并不在可以申请补充判决的范围内。所以到底能不能补充判决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民诉研讨会开了一次，学者呢讨论了半天，现在形成共识了。共识的结论就是呢，普通共同诉讼当事人脱漏可以类推适用233。所以这个考点是标准的期刊论文型的考法，考你一些学说的理论。为什么可以类推233呢？各位，拜托你写考卷这种考题不要只写结论，人家要看到答题关键是理由。为什么可以类推233？你那个 keyword 的关键字一定要点出来。理由就是呢，类推的结果呢不会抵触普通共同诉讼类型定义。所以原来答题的关键就是只要补充判决的结果不会去抵触该共同诉讼类型的定义的话，那就准你类推适用，准你补充判决啦。好，那什么叫做类推适用的结果不会抵触该共同诉讼类型的定义呢？请问同学，普 普通共同诉讼类型定义是什么呢？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而没有合一确定代表什么呢？法院本来就可以为不同胜不同败判决，本来就不需要强迫把全体利害关系人加入诉讼，这是普通共同诉讼地嘛，没有人强迫你一定要把乙丙告在一起，啊，就算告在一起也没有人强迫你要同胜同败同进同退，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既然不要求你们同胜同败同进同退，没有合一确定的必要的话，所以学者话锋一转，啊，脱漏的那一个丙你给他补充判决，那回归刚讲的补充判决性质上是一个独立的判决，所以你针对脱漏的丙呢独立给他一个补充判决，完全不影响到普通共同诉讼结构。为什么不影响呢？哎，你已经先对乙判决了，假设你先对乙判决呢是2月1号送达好了，那你随后独立在4月1号对丙下一个补充判决，独立对丙审理，独立对丙判决的结果，就算你的判决内容是甲对丙败诉，就算你独立审理独立判决不同胜不同败的结果呢，也不会抵触普通共同诉讼类型定义。普通共同诉讼类型本来就说你可以的不必一起起诉，你本来就可以分别起诉分别审理，而且本来就没有要求你乙丙要同胜同败都没有，既然都没有的话，你对丙呢独立做一个判决，就算有不同胜不同败的情形产生，也绝对不会有所谓抵触普通共同诉讼定义的问题。所以凡是不会抵触该共同诉讼类型定义的，一概从宽解为准你呢下补充判决，类推适用。好，可是相反的，你看第二个类型，来，请问你第二个类型呢分割共物之诉，81年司法官的第二小题，那这题目说甲乙对丙丁提起分割共物之诉，法院就丁的部分漏位裁判，本来是四个共有人，遗产要分成四份的，结果法官很混，判决书只有写甲分到东边这一块，乙分到西边这一块，丙分到南边这一块，丁偏偏就是漏了他，没有针对丁应分得的部分做任何记载，那这种的脱漏法律上要如何救济呢？那各位发现补习班解答怎么写呢？这个脱漏的部分只能以上诉救济。各位考点在哪里呢？喜欢考这种题目，就是整个我们刚刚讲的观念全部串联在一起，除了考你补充判决这种瑕疵，顺便考你第二种的瑕疵类型无效判决的概念，很好懂啊，脑袋转一下呢，你看我们黑板上文字的说明，很多同学呢不用讲，你自己都知道接下来的重点在哪里了。哎，这个既然叫固有必要共同诉讼，请问同学，固有必要里面有人脱漏，为什么不能够补充判决呢？因为你补判的结果会抵触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定义。怎么抵触呢？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定义就是我始终要求全部利害关系人全部共有人一起进入诉讼，一起审理裁判，当事人才适格，漏了任何一个共有人进去就叫当事人不适格。所以今天很简单了，你一开始这个判决漏了丁，漏了丁的结果你只针对甲乙丙做裁判，这份判决本身就叫当事人不适格的无效判决。那你事后如果再对丁一个人单独做成补充判决，你对丁做的补判根本也是补充判决，怎么可以只有针对丁来判，其他共有人都没有加进去呢？所以不管怎么办，不管怎么样， 你钉的部分一旦脱落之后呢，原本的甲乙丙所做成的本案诉讼判决本身就是无效判决的，将来对钉如果还做成补判，那又多了一个无效判决。所以为了呼应固有必要共同诉讼的本质，本质上就是强迫全体利害关系人、全体共人都要加入诉讼，当事人才适格的。所以漏了一个的话呢，脱落的部分不能申请补判，只能干嘛呢？只能够上诉再审救济，因为呢，你叫当事人不适格的无效判决。第二类型才讲过的无效判决的定义，就是判决内容有重大瑕疵，欠缺生效件。啊，什么叫欠缺生效件啊？其中一个形态就是违反先程序后实体原则，误为本案判决的情况。那你当事人不适格误为本案判决，不就是最典型的无效判决的概念吗？所以这种情形也没有争议，解答上面直接就是呢上诉再审救济释字135号解释。千万不要写什么内推适用233，因为内推的结果会破坏固有必要共同诉讼原始的一个类型定义。好，那最后各位回家前有争议的就是第一小题，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会觉得困惑啊，保陈跟高点怎么解的不一样。来，第一小题叫甲列乙丙为被告，诉请连带给付。好，这个题目呢补习班为什么会有解答不同呢？各位把我们书上的文字遮起来，反正呢文字的说明书上都有，你回家复习就好。课堂上请你呢利用了几分钟时间脑袋跟着转一下啊，反正呢这个部分讲完之后呢，我们今天整个进度就告一个段落，同学在回家前就打起精神来脑袋跟着转一下，你就可以呢清楚的了解到补习班解答哪里不同了。这个题目还真的解答版本千奇百怪，严格说有三套不同的解答版本。这三套不同版本怎么来的呢？我们请你自己推一遍。来，你看到第一个解答的版本长这样，会有解答的差异呢，请你听清楚，原因就是先从呢共同诉讼类型来切入。各位回到我们之前共同诉讼章节，学界通说的见解认为呢，连带债务人之间是普通共同诉讼。当你采这个前提的话，答案太简单了。如果你认为乙丙连带债务人间是普通共同诉讼的话，那不就是刚刚第三小题所讲的，普通共同诉讼人之一裁判有脱漏的话呢，那么内推适用233申请补判，因为呢不妨碍普通共同诉讼类型的定义。所以你看到补习班第一个解答版本呢，内推233第一项补充判决，理由就是他认为连带债务人之间叫做普通的共同诉讼。好，紧接着你看到第二个版本的解答，为什么会有第二个版本呢？因为你采的是实务见解。各位把记忆拉回到我们先前教过你的共同诉讼章节，怎么教呢？连带债务人因为民法275条的规定，复习一下前面教过这个很重要的考点哦，实务界就是把民法275条连带债务判决效力的规定解为叫做诉讼法上有合一确定，解为是判决效力扩张的规定，从宽评价为诉讼法上有合一确定的情况。那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连带债务人间就变成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好了，在这个前提之下，第二个解答版本就说，既然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所以说呢把它当作无效判决。只能够依照上诉再审救济。可是同样采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怎么有另外说的见解叫 没有关系啦，还是可以类推二三三，让他补充判决。这是同学看补习班解答看得最一头雾水的，不是呢？同样是采类似必要共同诉讼，那、为什么还有两套不同版本解答？所以结果对下来就是总共有三套不同版本解答，为什么呢？各位脑袋转一下，你采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为什么解答上面还是有两个版本的差别呢？理由就在于呢，你切入的解释点不一样。哎，什么叫切入的点不一样啊？来，请问同学，类似必要共同诉讼这个类型的定义叫做有合一确定，需要同胜同败，同进同退，不得为相其的裁判。这是类似必要共同诉讼有合一确定的定义。因此啊，各位，第一个版本的解答认为呢，对丙的部分有脱漏，就像81年司法官第一小题讲的，明明是叫乙丙的连带赔偿，但是法官却只有判乙要赔偿甲100万，丙的部分漏位裁判，对丙的脱漏怎么办呢？第一说认为无效判决，上诉再审就弃。各位理由在哪里啊？因为类似必要共同诉讼也有呢合一确定的必要，所以是从合一确定的角度切入。来，什么叫从合一确定的角度切入？听清楚了，合一确定的定义是同胜同败，同进同退，不得为相其裁判。所以这一派的学者认为，丙的部分脱漏，如果你准对他补充判决的话，准许补充判决的结果会切割成两个独立的判决程序。补充判决我们刚讲了 N 遍，性质上是一个独立判决，所以如果你允许对丙的部分做补充判决的话，其结果就是两个共同被告会切割成两个独立的审理程序，两个独立的判决。甲对乙先有一个判决，甲对丙随后又有一个补充判决，切割成两个独立判决，分别辩论，分别审理的结果，难免会产生不同胜不同败的现象。所以为了避免造成不同胜不同败的现象起见，最好的方式就是这两个人要始终合并在同一个程序，一起辩论一起审理，才能彻底的落实呢同胜同败同进同退的概念。所以从合一确定的角度切入，这一派学者就说不能对丙的部分切割独立审理独立判决，一定要强迫乙丙绑在一起。那你要强迫乙丙绑在一起，你只好说不能申请补充判决，一定要上诉请求废弃原判决，发回地院重新更审，这样才能始终让乙丙合并在同一个程序内，符合合一确定的概念。好，这个角度切入听起来有道理，可是有第二派的见解呢不这么认为。第二派见解说类推二三三第一项那个丙呢单独给他补判没关系。哎，那这一派见解怎么解释呢？法律就是没有对错，你有时候不同的角度切入都有道理，自己能够言之成理就好。那这一派的见解认为呢，我的解释论是从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事格角度切入。什么叫做不同角度切入都有道理呢？你从这个解答的争执你就知道，法律还真的不是一个呢太文明的科学哦，它真的没有什么标准答案，不同的学说不同立场啊，答案就不一样。哎，那这一派见解怎么讲啊？他说类似必要的定义，同学不要忘记了，它的原始定义就是 不强迫全体利害关系人加入程序，当事人就可以适格了。所以我们的连带债务人根本不需要强迫一开始乙丙一起告，也根本不需要强迫乙丙始终都要合并在同一个程序，当事人就适格了。所以丙的部分如果脱漏，请问同学，丙的部分有脱漏，原本甲对你的判决依旧当事人适格啊，那你将来针对丙独立做成一个判决，只有甲丙存在，当事人也适格啊，因为乙丙间本来就没有理由强迫他们成为固有必要共同诉讼。既然如此的话，针对脱漏的丙单独下一个补充判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影响到本件诉讼、本案诉讼跟补充判决的当事人适格。既然不影响当事人适格的话，解释上干脆就让他呢来这个呢分别独立为判决即可。所以第三说的见解认为，类推233第一项依照补充判决就近。这就是第一小题目前很尴尬的类似必要共同诉讼，如果当事人有脱漏救济的方法呢，到底是申请补充判决呢，还是说上诉再审救济？那我们学理上目前呢有三种不同的见解，那么形成黑板上的这种截然不同的解题风格。好，那么以上我们就用这个案例呢，把这个补充判决最后一个争点的部分呢，就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整个呢第六章判决概论的前两个单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剩下第三节一步请求，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纯法学理论，要等到讲完诉讼标的论才有办法介绍。那我们时间刚好也到了哦，所以说呢这个部分我就留到下次上课再一并跟同学做一个说明。那今天就先进行到这里。那提醒同学，下一次上课是下下礼拜哦，6月30号的事情了。